地方餐馆烹饪大赛23号和24号在我国咸镜南道的新兴馆举行。本次大赛由朝鲜料理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办，有新兴馆和鸭绿江阁等各道有名的餐馆参加。大赛上向获得优秀评价的团体和厨师分别颁发了奖状、有关奖品、奖章和证书。